的一切山川与河流，才以为我肩头是那么的宽厚，足够撑起海底那座钟楼。而在你到来之后，它显得如此轻松。我想给你能奔跑的通透，让你如同皇后。 如果冰箱会说话是一首想象力清新的轻快歌曲，如果冰箱会说话，它会了解生活的每个细节，它不会说谎，它可能会说去爱吧，别害怕。从单身到相爱到冷战到和好，一起来听到这首如果冰箱会说话。 未知同心间期待每一天，每道菜都是爱的真言。别惊讶，如果冰箱会说话，去爱吧，它带你回答。啦啦啦啦啦，酸甜苦辣，要有度量，全部吞下。别惊讶，冰箱会说话，这刹那你拥有魔法。啦啦啦啦啦，酸甜苦辣，爱是容纳。 闪烁心跳一样绚烂的霓虹。 音乐旅途今天的最后一首歌，听到李健